北京将发布官方的餐饮点评 APP， 可实时直播本市的餐厅后厨，并接受来自全社会的评价，包括就餐环境、服务质量、菜品、后厨环境是否满意等等。记者从市食药监局获悉呢，这款 APP 将覆盖本市所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企业，同时年内的6000家外卖餐厅将完成阳光餐厅的改造，实现手机点餐时便可查看后厨。自驾体验烟雾逃生，模拟灭火，触电急救。东城区的北新桥街道整治600多平米的地下群租房，建起安全体验馆，消除了安全隐患。辖区居民和单位也将多了一个体验学习安全知识的场所。 歌唱出爱，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。他怎么一去不返？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？无助与冰冻的眼睛，流泪看天际带悲愤。是控诉战争到最后，伤痛是儿童。我向世界呼叫， 哈马尼，那古贝达，那古贝达，不能再靠威威，哈马尼，那古贝达，那古贝达， 天，天空可见飞。天际只想觅自由，心千亿火海心碎，今天一切厄困，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。无助与冰冻的眼睛，流泪看天际带悲愤。是控诉战争到最后，伤痛是儿童。我向世界呼叫， 哎、 是再次呼叫。 我不 D One， 十年辉煌不凡，闪耀工体夜生活，前沿的电子流行乐，释放你心中的狂野，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。地址：工体西路八号，电话010-6500-8888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。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。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 让往事 动容。 经典九六九连接经典五周年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罗大佑发布了出道35年来的第8张个人专辑《家》，重新组建家庭的他用作品诠释了自己的生活状态，回归到内心的柔软之处。他也解释，一个人一生中应该会有三个家，第一个家是父母给予我们的家，第二个家是我们自己外出想追寻的那个家，而第三个家则是自己最终建立的那个家。如果你认真的把《家》的三部曲听完，似乎也会读懂罗大佑对家的追求和坚守。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约成你的家或我的家，将时光流转或是月圆花好刻在银幕之上阳光之下，正吃咖啡的人而离开就是穿越时空告别，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，绝非不闻不问来靠近。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彼此关照的家庭，让兄弟姐妹怀抱父母慈祥的爱依然长长在心里，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，但愿成人的日后看书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，如此相近几人们相处却只有如此轮回一动，那矛盾就与幸福一同变作只和前夫存在无名之中，总有一天等不容易和团圆，到那时刻谁能预测，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，绝非不闻不问的纠缠，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不愿纷争的家庭，当窗外有蓝天少年如影，再来点白云，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平时忙活的心情，但愿成长在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。 错过就不再